第152集，大胜。 他们的野心被大恒的粮草激起，眼中火光滔天，全部的族人声势浩大，嚎叫着杀喊着往前冲去，一直冲到了薛远的面前。这样大的阵势往往能将新兵担子给吓得腿软，骑兵还没有冲到敌人跟前，日莲娜就已经想到了胜利的结局，哈哈大笑了起来。然而下一刻，他大笑的表情就凝在了脸上，大恒领头人的面孔被他们看见了，这面孔熟悉极了，熟悉的不得了。朝廷派来的年轻将领，竟然是曾经狠狠咬下他一层皮肉的薛远。 是薛平那老东西的儿子薛远。 日莲娜的表情瞬间变得狰狞。薛远早就瞧见了日莲娜，他勾出一抹战意嗜血的笑，高声道： 放箭。 弓箭手的动作整齐划一，干净利落。他们用着工程部制作出来的新的弩弓，对契丹人发动了箭雨一样的攻击。密集的千万支弓箭从空中急转直下，巨大的床弩箭孔对着表情骤变的敌人，在他们惊恐和不敢置信的表情当中释放了这个威力凶猛的武器。可悲的是，契丹人走进了大恒士兵的射程之内，但大恒士兵还远在契丹弓箭手的射程之外，他们只能承受，无法回击。千万支凶猛袭来的弓箭击中了契丹人的身体和马匹，马匹被箭雨惊动，慌乱四处逃跑，不时有人被奔跑的马匹摔下马，再被乱蹄踏死。这些许久未曾吃饱的马匹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此时一被受惊，一匹的暴动带动了更多马匹的暴动，在箭雨和马匹暴动之间，契丹已经死伤无数。多么可笑啊！日莲娜表情扭曲到有几分惊恐。在契丹人还没靠近大恒士兵之前，日莲娜的族人就已经有溃败之势。 盾军，盾军顶上，往前逼近，反击射箭。 副将困难地抵御着漫天的箭雨，脚下无法往前一步，他恐慌道： 首领，走不了。 平时的箭雨都是一阵一阵，中间有个可以反击的时间，但这次大恒的弓箭手却不知怎么回事，难道是层层的弓箭手前后交替，才使得箭雨分毫不减，让我们寸步难行吗？那总该有个结束的时间吧。 前方被弓箭射死的契丹人和马匹的尸体挡住了剩下部族的前进，打死日莲娜都想不到这箭雨的攻势怎会如此猛烈，他身边的亲卫甚至为了保护他也死了十数人。日莲娜咬咬牙，死亡和被大恒打败的羞耻来回拉扯，他脸上横肉颤抖。 撤！ 看着契丹人狼狈逃走的背影，看着满地被箭雨射死的尸体和马匹，大恒的士兵停下了射箭，愣了片刻之后响起震天欢呼。而在这种欢呼之声中逃走的契丹人驾马的速度更快，他们挡住脸，只觉得万分的丢人和耻辱。契丹人被以往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大恒二十多年的退让壮大了他们的野心和胆量，在高傲轻敌之下，这一败就败得一塌糊涂。 敌方死伤惨重，我军无伤亡一人，大胜。那是契丹，是劫掠边关数次残忍凶悍的契丹呀，他们被打得落荒而逃了。原来契丹竟然这么弱的吗？ 这场胜利带给士兵的感觉无法言喻，他们如同做梦一样被薛远带回了军营，与薛老将军会合。薛老将军的脸上也是喜气洋洋，他们同样收获了一场大胜。薛将军已经很少打过这么酣畅淋漓的胜仗。他来到边疆的前两个月，因为蝗灾和灾民事宜，打的也只是防守反击战，根本没有这般畅快。这场胜利给边关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大恒威力十足的武器让契丹人狼狈逃脱的一幕被许多人深深记在脑海里。士气汹涌，出击之前的害怕和担忧转为了高亢的战意，多少士兵恨不得仰天叫上一声，把以前的窝囊和屈辱给一口气嚎出来。胜利的喜悦犹如燎原的火苗，无需多久，百姓们就知晓了边关士兵大胜的消息。他们走出房屋，放下手中的石头和砖木，看着那些个士兵兴高采烈地从他们面前的路上一路高歌地回了营。北疆的百姓们很少会见到士兵们的这个样子，在边关，百姓与士兵们的关系并不友好， 北疆的民众对驻守当地的士兵又怕又恨，恨其没有作为，恨其明明有兵却保护不了他们。他们在暗中骂士兵们是窝囊废，是孬种，是和游牧人同伙的罪人。军民关系紧张，百姓甚至会对士兵们举起防身武器。但这会儿他们才恍惚，原来大恒的士兵并不是窝囊废，他们也能打敌人，原来也能获得胜利。蝗灾跟前，游牧来犯跟前，也只有朝廷的军队能给予其重击。朝廷都不窝囊了，他们的军队敢打回去了。原来在敢打回去之后，就能这么轻易的胜利，就能这么轻易的将那群游牧打得落花流水。突然之间，北疆百姓们觉得驻守在北疆的这些士兵开始变得有些不一样了。边关的事宜按部就班，十万只鸭子军队也踏进了蝗灾肆虐的范围。他们一到这里，就不必再需要人去提供口粮了，而是就地啄着已经进入弱虫期的蝗虫，一口一个。一天赶往北疆的路上，十万只鸭军就能解决200万只蝗虫，每一个吃得老香，养得肚饱溜圆。这些蝗虫连卵都还没有产出来，便被鸭子给吃了，正好省了储卵的事情。京城之中，顾元白也在时时关注着边关事宜。京城中的天气已经开始转冷了，寒风萧瑟，在其他人至多只加了件袍子的情况下，顾元白已经披上厚厚的大氅了。他精神很高亢，但身体跟不上，只要多看一会儿奏折，手指便会被冷得僵硬。太医常伴身侧，江女医也被安置在圣上身边诊治。江女医虽然不知如何诊治先天不良之症，但她知晓家中祖父在冬日是怎么照顾小叔的，她也跟着有样学样，将这些方法一个个用在了顾元白的身上。无论是按压穴道还是药浴，江女医的办法能让顾元白的身体暖上一段时间，但这样的暖意逝去得太快，同太医院的方法也是殊途同归，见效甚微。而手炉和殿中的暖炉给顾元白带来的也只是虚假的暖意，手碰上便热一瞬，离开又顷刻冷去。偶尔夜半醒来，在冰冷和体弱的折磨之中，顾元白想到了热乎乎的薛远。他闭上眼睛，躺在床上盖着冷冰冰的被子，想着薛远身上的那股让他无比惬意的热意。第二天晚上就寝的时候，侍卫们正要退下，圣上就哑声道：“ 江旭， 臣在。 去床上，给朕暖一暖床。”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